你生日许个愿望吧。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。 必须的必啊，你生日你最大。 好，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。 我的，你 怎么了 方景行？我拿你当兄弟，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单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离天下之大谱啊，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朋友们，快投月票砸死他，忒不是东西了。 第165集。湖中心有座小岛，岛上有一株植物，结的果子价值连城。当时活动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前往神域村拿到果实出来交给 NPC， 得到赏金积分和限量版的赏金套装。 所以逆风的人接的就是这个任务。 不一定。传说中的村子有两样东西令人向往，一是果实，二就是人鱼。只不过抓人鱼会受到诅咒，再说也毕竟是件伤天害理的事，因此活动只让玩家摘果实，而逆风组织是游戏里的 NPC， 万一有解咒的办法自然没这个顾虑。资料显示两项任务都属于传说的级别，没有特殊的渠道根本接不了。上一次做活动发放任务的是赏金墙的最高管理者，据他说赏金墙有明墙和暗墙，一些特殊的任务可以明接暗做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找到的赏金墙 NPC 对此一无所知，还以为逆风的人去买古山是接的普通任务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神域村的出口有一个法术强大的魔法阵，会把人随机的扔到大陆的各个位置，且人们出来后没过多久就会忘记神域村的一切，这也是一直有传说的原因。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组织老大和狗主人的铁牌离了那么远。 他们其实已经不在村子里了。 有可能，但目前组织老大和狗主人全是见牌不见人，如果真的已经出来了，人去了哪儿？他看了一眼任务栏，剧情开启后他们接到了几个任务，一是寻找铁牌的主人，二是寻找破例，他们在古树城把这里过掉，直接去找了赏金墙的 NPC， 然后上了埋骨山，中间治好狗，又在山上的湖中捞起组织老大的铁牌，接到去翡翠城的任务，再然后就是探索地宫了。后面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，只剩最初的两项。如果孤问和飞星众目是按照正常程序打的，那找破例也没什么用，要么是破例也在任务小队里。孤问他们兜了一圈，查到破例跟随老大做任务去了，这才去找赏金墙的 NPC。要么就是他们成功找到破例，从他那里得知狗主人去接了任务。他思考一下补充道， 还有一种可能，他们在村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又回去了，所以狗下来就跑没影了。 总之不管是什么，他们现在没别的路线能走，只能去神域村看看。二人有了明确的方向便开始找地图，片刻后地图没能找到，反而是江晨又在傀儡的身上拽下一个东西，是条项链，吊坠上同样刻有神域二字。方景行了然， 可能地图碎片不方便找，这里改成各种信物了。 江晨点点头，收好了项链。方景行跟着他找东西，习惯性的站在正常的角度想了想，隐藏剧情是麻烦，但一般而言都能过， 如果玩家在这一关不能发现这些信物，那应该怎么通关呢？他便在世界频道问了一句， 你们耗了这么久，逆风的人还没来啊？ 没有，这都过了三个小时了。 你们说会不会人家早就来了，没见着咱们就自己走了？ 不能这么惨吧。 嘿，我到下一关了。 怎么开的？ 嗨，碰见逆风的人了，他们说找了我们半天。 哦 哦， 懂了，原来正常的打只要耗到一定时间就能被 NPC 带着过关。 方景行看着穆加索和柳和泽的那声哦，估摸着他们可能也发现了信物。他关掉输入框，和江晨一起搜傀儡的身。找齐五个信物之后，走廊的地面出现了一个向下的楼梯口。楼梯里干干净净，暂时看不出有什么。方景行为以防万一，牵着江晨的手又到了最前面。二人走了百余步，来到地下的房间，见正中央是一个传送阵，便走了进去。下一刻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只见山清水秀，一条小路曲曲折折通往前方，应该是进村的路。 你不觉得画风差得太大了吗？ 嗯，多的是办法能凑齐五个信物，但尤梦偏偏弄了一个鬼屋，总感觉有些格格不入。 会不会真是给情侣促进感情用的？ 江晨看他一眼。 要是单身狗临时组队接这个呢？ 擦出爱的火花。江晨不想评价，抬脚往前走，准备去看人鱼。方景行假装忘记出来的事实，仍拉着他的手，见他没反对，神情愉悦地进了传说中的神域村。二人很快遇见第一个 NPC， 刚想对话，就见对方大喝一声， 你们是什么人？ 迷路了，来找狗。 原来是和狗一伙的，来人呐！ 二人一看不好，拔腿就跑。可惜村子里遍布 NPC， 他们很快就被围住，然后被绑上扔进了小木箱里。他们试着彼此解绳子，发现不管用，环视一周也没看到锋利的物品，任务栏更是毫无动静，陷入僵局。方景行没有手能牵，不太高兴，江晨不能去看人鱼更不高兴。 是不是得等着人来救啊？ 那些逆风的 NPC？ 或许还有狗。 话没说完，只听身后的墙壁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还没等回头，墙壁便轰然破裂，大黑狗猛地窜了进来。方景行猝不及防被他撞上，身体前倾栽在了江晨的身上。二人脸贴脸，几乎没有缝隙。方景行先是一愣，继而反应过来，他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。江晨呼吸一顿，静静地看着他。全息模式为避免往色情的方向上发展，嘴唇没做触感处理，他们什么都感觉不到。方景行一时也说不上来是否遗憾，神色自若地坐起身。 吓我一跳。 江晨同时回神，看着狗冲到方景行那边，一点点咬断了绳子。 这狗还是有用的。 江晨等着狗给他松绑，却见他走到一半倏地看向外面，然后咬住方景行的衣领，拖着人就从墙壁破开的洞里跑了。下一刻，房门砰地打开，听到动静的 NPC 冲进来，对上破洞的墙，愤怒地看向唯一的活人。 有点想把狗炖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